在门口看着那人来人

经崩溃的堡垒，埋怨和后悔，刺了一身的狼狈。

这残酷世界分秒有泪蒸发，那地会让你牵挂，别管他被怀疑被打压，静下来听心底的回答，是什么失去了心会痛，我知道先吧，是我的梦话，描绘未来的那个住满我爱的人的家，梦里所有磨难开出了花，你在哪里微笑看我，转放不下，满腹辛劳，满喉饮啊，初心燃一路芳华，告诉我会实现吧，是我的梦话，描绘未来的那个装满我爱的所有的家，说来吧别害怕。